朝鲜法律工作者委员会16号发表一份白皮书，剖析和揭露了联合国安理会极不妥当的炮制各项非法制裁决议，反对主权国家的背景和联合国秘书处所主张的法律根据的荒唐无极。白皮书指出，联合国的制裁历史是强权和专横的罪恶历史。联合国史上第一项制裁决议是联合国安理会在1966年12月16号通过的第232号决议。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唆使下指责以前的罗德西亚现名津巴布韦宣布独立是一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通过了这项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越权行为是从其通过对罗德西亚的制裁决议开始的，对此国际社会一直表示责难。但是美国出于要颠覆那些不顺眼的国家的目的，就发动联合国安理会接连炮制出了对他国的制裁决议，其中有1990年对伊拉克的制裁决议，1991年对南斯拉夫的制裁决议，1992年对利比亚、柬埔寨、索马里、利比里亚、卢旺达等国的制裁决议等。白皮书指出，联合国的对朝制裁决议是一份丧失合法性、道德性、公正性的罪恶文书。上世纪50年代，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82号决议、第83号决议和第84号决议，把美帝国主义者发动对朝侵略战争和联合国军参战加以合法化，从而迈开了其追随美国对朝敌视政策的不光彩的步子。1993年5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25号决议，以图强迫朝鲜保留关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恢复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以此为起点，联合国安理会肆意炮制对朝制裁决议的行为日趋猖獗，如今达到了极点。联合国安理会去年也在美国的唆使下先后通过第2270号和第2321号制裁决议，无理指责我国旨在捍卫主权的氢弹试爆与核弹头试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等，干出了越权行为和侵犯主权行为。朝鲜的核试爆和弹道火箭发射是针对美国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核威慑，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生存权的正正当当的自卫措施，与联合国宪章第51条自卫权等任何国际法都不相悖。白皮书指出，召开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来查明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是个再也不能拖延的迫切问题。联合国的对朝制裁决议并不是只局限于朝鲜的问题。正如联合国70多年历史所证明的，今天有朝鲜成为联合国制裁的目标，而明天则会有另一个国家成为制裁目标。现实充分证实，召开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来查明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的法律根据是更为迫切的。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是一个能够从国际法的角度上公正查明制裁决议合法性的场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在2017年3月13号向联合国秘书处提出建议，论坛由所愿意的所有国家政府及非政府级专家和国际法律团体都参加，论坛议题充分反映与会者的希望和见解，来合理的加以决定。联合国秘书处应当按照联合国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的宗旨，积极回应我国关于召开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查明对朝制裁决议法律根据的建议，来尽到其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责任。